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凤凰 U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是和圆圆在一起，要说什么呢？千呼万唤始出来，有一座桥它塌了一个多月了，终于知道它为什么塌了。就在8月24号，哈尔滨啊三环的群力高架红福路的一个引桥部分呢，发生了坍塌，当时呢就造成了3死5伤的这么一个惨剧。这几辆重型的货车结结实实的从这个高架桥上就摔到了地上。那么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哈尔滨当地的政府马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只不过这个新闻发布会呢，这位发言人是逐字逐句的念了当时的一个报告，说会尽快的调查，根本没有留给记者提问的机会。那么在所有的记者等了一个多月，很多人已经看说，哎，当时说的那件事，这个调查报告后来怎么样了呢？终于啊在这个昨天啊，哈尔滨发布了一个官方的调查报告。 好，我们找了一段新闻哈，他说根据专家组的分析意见，还有检测检验机构检验结论，以及调查组的调查取证认定呢，这个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王志武驾驶超载货车，勘定张惠波、刘国东驾驶擅自改变外形和技术数据的严重超载车辆，在这个121米长的范围之内呢，同时集中靠右行驶，造成了这个桥呢是严重的超负荷，从而导致它的塌掉。间接原因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8月24号双城交警大队、兰陵中队和星星中队没有发现事故车辆经过这个管辖路段。哈尔滨市公路管理局呢对上级抽调执法人员增援京哈公路改造工程这个路段的要求考虑不周，还有8名执法人员全部从这个京哈公路的双城养路段抽调，导致了路政巡查工作出现疏漏。 嗯，这听上去就是说三个问题，首先这恐怕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超载、第二呢是这个交警没管好，第三呢说这个监管的人员人手不足。 但是好像就没有大家所期待的说，好像是不是有豆腐渣工程啊、是不是这个桥梁设计最开始不过关，然后在施工过程中有偷工减料的情况，这个好像就没有提到，完全没有了。 这个报告一出来呢，那确实咱们不是工程专家，也没有办法在现场检测这个桥的质量啊。我相信现在可能如果说你要质疑这个桥它究竟是不是被超载压塌了呢，恐怕这里面这个质疑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有这个很多网友啊，或者说舆论媒体爆出了许多愤愤不平的声音。其中一点呢，我想很直接可以理解的，说这个桥啊，中国的桥在最近几年已经塌的有点让人麻木了。我这里看了一份这个资料，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这个2012年啊，是13年14年的这个时间，中国塌了多少座桥呢？塌了41座桥，这还是主要的这个桥，小桥我想更加不计其数了。这里面桥塌的呢，都有多少桥龄的呢？短的有还正在建的，没建完就塌了的。那还有在稍微再长一点的，比如说99年很著名的这个重庆綦江彩虹桥的这个事儿、3年的桥就塌了。那么还有这个一年多的桥也就塌了。还在剪彩之前，在2004年6月28号徐州市的一个洪济桥，在剪彩之前啊，我都很难想象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领导这个都就位了，准备一剪彩，咔嚓，这个彩带没剪断，桥先给你剪塌了。所以你看这里在14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已经主要的桥塌了41座桥。我马上就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大家上小学啊，通常语文课本前两课有一个课文叫 赵州桥。 赵州桥，赵州桥它多少年了呢？1400年，它现在还在那儿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调查结果呢，通常它发布出来的事故原因呢也很出奇。就在官方的事故原因回应当中，除了这个杭州钱江三桥塌陷事故呢，它承认了说是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之外呢，其他的桥梁塌坏原因呢，主要集中在车辆超载，像这次洪水暴雨、年久失修、日常管护不到位几个方面，但是所有的呢几乎都对桥梁的质量问题做出了回避。 那么但是 这个网上的我看到很多人在说啊，就是有人说你看这个桥都塌了，可是那个车胎没有爆，然后就赖人家这个超载。 嗯， 然后还有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说其实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提供的证据呢，我们虽然看不懂，但是我们不相信。 嗯 嗯， 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是怀 公信力的问题， 公信力或者是网友这个怀疑这个超载的问题。 而且咱们在出事故之后呢，官方的反应一般都是非常及时啊、哦，政府领导等相关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 嗯， 之后呢就是请邀请专家组对这个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以欢迎舆论监督。然而呀，专家组所能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和这个桥梁质量报告呢，却非常罕见的有可能公布于世了。通常呢也会因为时间这个平息聚焦式的舆论的关注之后呢，轰动一时的桥梁事故呢，可能大家就会忘了。 嗯，那我想大家可能关注到这件事情里面，除了关心为什么桥为什么塌了以后，还会关注一个问题，怎么办，这个应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嗯， 或者说还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这个施工单位他是不是造了别的什么桥呢？这别的桥是不是都有问题？比如说在这次这个事件里面，就调查就发现啊，哈尔滨的这个高架桥，它的主桥部分和引桥部分是不同的单位造的。 嗯， 那么这个单位除了造了这段桥的引桥之外呢，有人就调查发现还造了别的一些公共工程，很多公共工程很这个幸运到现在为止还好好的没有塌，但是大家是不是该给这些公共工程全部都仔细的检验一遍，万一它哪天再塌了，到时候是不是追究就来不及了。 但是我也看到有另外的这一些声音啦，就是网上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就是学一些设计啊或者建工之类的，他们就他们手头能得到的一些资料，然后他们自己进行了一些计算。那我从网上有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从可靠度的角度定量分析超载对哈尔滨阳明潭大桥的影响，这个人还画了一些图表啊什么的。他的理解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报告是可信的，就是从就当然是前提是 技术层面来， 技术层面从前提说，从他能得到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呢，的确，当你这个扎到这个桥呢，你的承载量只有150吨，单边只有150吨的时候，当你有3辆4辆车同时都是，虽然你是每辆是小额度超载，可能你只超载几十吨，但你当他们合计的时候，当将近是3辆车这个靠得比较近的时候，他们合计将近差不多500吨的重量，那么压的时候呢，这个。你这个桥肯定你既然设了一个承载量的话，就说明当你超过这个量的时候，你这个桥是会发生质量上有危险的。 嗯， 那么这个塔桥的可能呢是存在的。 嗯， 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你是不是这个质量问题，假设你质量全部过关了， 嗯， 那既然在这种情况下你超载这么多的话也会垮塌的。 嗯，就至少这份调查报告如果仅仅是从超载跟这个桥梁垮塌的这个联系上面，它可能还是有说得通的地方，或者说大部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对， 但是我相信大家公众啊关心的远远不止在这个方面，大家更关心的这个包括这次3死5伤的这个很多伤者的家属，他本身就关心，那你出了这个事儿，究竟应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我们是应该全怪这些司机吗？有人就指出一点，说这些司机在上路之前是不是都交了，比如说养路费啊，或者说公路费啊，他平时交了这些钱，那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他上路呢？ 这个报告里呢是有的，就是事故组调查组这个是有的，就是说8月23号的时候呢，吉林省德惠市公路管段曾经对这个发生车祸的其中2到4号车进行过处罚，因为他们超载，但是呢就是罚钱就完了，但是那个货还在上面， 等于说你交了， 没有卸载， 他这个不是罚款，这是让你交保护费呢， 就是我抓到你犯错了，然后你交了一笔钱，我就不吭声了，然后你就继续把这个错误带到下一站去。 所以这个哈尔滨的其实这说的是群力的这个方向，这个地方我去过，就在我最近一次去大概1年之前吧，那个地方是哈尔滨的一个新兴住宅的一个开发区，那边有很多很多的在建工地，所以我那段时间在那边，我就印象这个尘土飞扬，这个马路上跑的这个黄泥车啊，或者这个砂石车特别特别的多，那当时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不是超载，但是我就这么一个感觉啊，你说这次要是有3辆车它可以说能够压垮一团这个压垮一座桥的话， 是不是别的这个车都要有这样潜在的风险。 嗯， 所以这个哈尔滨你在路上开车的话恐怕得非常小心。 嗯，刚才圆圆说了这个分析了，就网友从技术角度层面上去分析这个报告到底可不可信。 嗯， 但好像看起来呢跟我们网友就更加主流的一种舆论就有一点背道而驰，大家都会想，哎，为什么大家出来一份事故之后呢，事故的调查结果之后总是这么不相信，他会不会跟他就是这个结果报告出炉的一个表述的方式有关。我看到网友就有一个微博，我觉得这个还写挺好的，他说如果检方你给出详细的检查过程，各项的检验标准，甚至和国际的标准对比一下，比如说把桥梁的结构特点啊，桥梁的设计承重啊，科学的展示给大众，让大家心服口服，这其实也算是一种进步。他就这样很草率的公布一个结果，弄大家糊里糊涂，政府呢你公布的时候依旧是一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好像宣布圣旨一样，结果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愚弄我啊，是不是有很多真相的真相，真相是不是在真相的背后呢。 嗯，樊素的意思就是说这份调查报告里面提供的信息还是不够多，还是不够充分。 一个是信息，一个是你表述的一个就展示给大家的一个方式问题，我觉得是。 嗯，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毕竟不是桥梁专家，如果你要求所有的报告都要以一种我们普通的就是普通人能够看得懂的方式来这个提交的话，那这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科普活动了。 哎，但是我的一个看法啊，你从之前很多的这个事情，比如说之前周振龙拍虎的这个事情，你看很多这个网友去分析照片啊，或者很多你不可以假设说所有人对这个事情都是不了解的。我相信可能你如果不是工程专业的，你确实不太了解这个桥的工程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人会知道。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政府这个是属于其实应该是直接的这个责任方，他发布这个调查报告他应该做到我能够手头上拿的信息或者说我能够说清楚的东西我不能够有所保留，我应该全部要公开出来， 只要我的理据是站得住脚的，我就不怕去经过不管是你懂还是不懂的人检验。 嗯，这因为这个从客观上我刚刚就说了，你说这个中国这个桥每年都塌，每年都塌，已经塌到大家麻木了，你每次都说超载超载，就是说你就算其中有一两个是真的就是超载了，大家经常听了你也狼来了喊多了，开始产生这个不相信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当然你可以理解，就是说国外有一个它的法律就是信息公开法了，就是你所有的这个跟这个政府工程有关的信息，在不涉及这什么国家安全机密的前提下，你都是应该公开透明的，任何人你可以到这个政府去把它调出来去索取去检查，对，这是一个法制上法律上程序上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比如说那我拿到了一些就是我能够找到的关于这个报告的这个资料啦，比如他告诉你说啊，我给你念一段哈，说现场取样对混凝土新强度、钢筋直径及拉力抗拉力学性能进行测试，然后什么受盖的这个受检验的盖梁新样混凝土强度和这个盖梁主筋直径、屈服强度、这个抗拉强度、伸长率、屈强比符合要求，我连念都念不通顺的话，你把它公开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作为一个报告来说你可以摆在政府让大家去调去看，但是你在新闻上跟大家报告的时候，我觉得他能做到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确是这个超载了，我们也都检查过了，然后结论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看不看得懂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摆不摆是一个姿态的问题。好了，刚才圆圆也说到法律的程序问题，那在这个调查结果报告出来之后呢，是不是有相关的人会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而要负上相关的责任，那他的一个具体的问责制是怎么样一个进行呢？我们第二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班座， 我是圆圆。 大家熟悉的莫文蔚有一首电台情歌，里面最后两句我印象一直特别深，说我们要搭一座桥啊，到对方的心底去瞧一瞧。我相信现在在这个很多公共事故的发生背后，很多网友啊，很多这个舆论也很想搭一座桥到很多的这个官员的心里面去瞧一瞧，这个瞧一瞧到底他们都在想的是什么。最近的这个大型公共安全事件啊，在国内一如既往的还是非常的频繁，比如说大家之前都听到的，在武汉一个工地发生了这个 电梯 坠落，哇！然后呢，在杭州呢，一连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呢是这个有一个牌坊啊，这个当时很多网友惊呼说：“杭州，你的牌坊倒了。”这个一个牌坊不知道怎么就倒了，还砸死了一个游客。另外呢，在这个西湖边上的一个亭子啊，据说是中了雷击也就倒了。 哎，你作为一个杭州人，你对这两件事情有什么感想吗？ 怎么说的，我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我现在手上没有证据，但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后面也没有更多的信息给出。比如说那个当时那个牌坊当时就已经有说了，说这个是年久失修，但是很简单，你已经造成了人命了，这个年久失修，那你这个责任应该追究到谁呢？ 没有下文了。 对，就没有下文了，给我一个还有感觉。另外呢，之前在这个王家岭的这个矿难，王家岭的矿难最后是追查责任追查到了几个工程技术人员，这个呢听上去味道就有点像之前上海的这个大火的这个事件，最后说责任是让几个、 没有执照的这个焊工焊接工人， 这个让大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就好像说这次哈尔滨的事件，你最后让几个司机来背这个黑锅，你觉得有意思吗？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了看那个处罚报告，它里面把这个责任分摊了一下，因为在这个哈尔滨副市长这个任瑞辰他说我代表市政府郑重表态，就是对这起事故负有责任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管涉及到谁都严肃处理。那么他们处理谁了呢？首先是超载的司机了，这个人车并载俱货的东西他们无法这个改变。 这个司机还有很多是这个受害者 本身他也是肇事者、 对。 然后就如果前面就是前提是这个报告是真实的，这个桥质量没有问题，只是因为超载而造成垮塌的话，那么这个司机就是肇事者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曾经拦截过他们这些车，然后给他们处罚，但是并没有执行卸载货物的这个处罚的这个道路规管部门。因为等于是他们，你是一种失职的表现。 没错。 还有呢，就是交警大队，在这个他说这个装这两个城市交警大队的两个中队，在这个事故中的责任也要去问责，但具体怎么问责也没有说，是因为他们当时监管不力吗？是因为他们当时应该巡逻的路段他们没有去巡逻吗？这个也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是所有这些到从头到尾就说，但是这个因为前面我们说了是质量问题，没有问题，所以所有那些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管这个工程监管单位，一概都是没有他们的责任的。 你要说到这个问责，我想到国外几个例子，就是德国、日本还有美国啊，他们也是经历过很多。说回高铁，在高铁这个技术发展史上呢，他们也是经历过很多惨痛的一个教训。他们的问责呢，最后直接导致的是，要不然是技术进行一个大的革新，要不然就是法律上得到一个很大的完善。就不管是从旅客的安全上面，还是整个国家将来继续在修这样一个高铁上面，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飞跃。所以我想在中国一样的，大家的公众期望是，为什么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当中有几十座大桥塌垮，那为什么没有在第一座大桥塌垮的时候你就会 全国去检测一下， 对，因为这些什么年久失修啊，什么暴雨啊，就这些完全是在自然灾害，虽然是不可抗，但是人力有没有可能尽量把这个自然灾害对这个桥梁的损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而且咱们的宣传， 对，可以出来， 咱们的宣传部门在讲这些就强调这些暴雨它的厉害程度的时候，经常想要讲百年不遇， 60年一遇。 其实呢，我们每两年就碰到一次百年不遇的这个水灾啊。 是啊，我可以再说的更加具体一点哈。你像这个日本，他们在发生了这个高铁事故之后，它列车他们在驶入这个弯道的时候呢，本来是应该减速到70公里，但是这个司机呢，他是并没有按照规定的去 去减速，依然是117公里的时速去前行，最后呢是导致了这个脱轨抛飞，被称为福知山线脱线事故的惨案，就导致了日本政府和国会修改了铁路的铁道事业法，规定各铁路公司必须在铁路沿线安装自动列车停止装置等义务。 就我觉得樊素其实强调了一点，就是说人家每次人家不是不会出事儿， 对， 或者说不会这个出事故， 生命付出了代价是有回报的，就 是 说是有一个 结果了， 也不是回 报，你至少觉得你要做出一点这个负责任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咱们这儿你看追究的什么，追究的司机的责任， 对， 追究这个交警的责任，完全没有任何制度上修补的这种表示。因为你看如果说这个是不是制度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在13年当中全国大型的桥就塌了40几座？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监管部门还有这个领导，就作为这个领导或者说你政府官员，你的态度很重要。就市长虽然他说我们要严厉追究，但他没有拿出一种说好像因为这是在我这个监管地面出的事情，我是不是应该也有责任的？虽然他不是桥梁设计师，他也不是管监管这个交通的，但是你作为一市之长也好，副市长也好，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种责任感？像我们前段时间看，就是韩国发生一个就是小女孩被性侵的， 对， 然后他们的这个总理都出来，总理他们的总理都出来就是向全国人民道歉。 对， 你说这关他什么事儿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角度来说，跟他没有这个总理嘛，日理万机，他要管的事儿太多了，他还要管这个跟日本人这个争岛争，他们也要争岛屿争端问题，他们顾得上一个小女孩被性侵犯的事情吗？但他就会站出来向全国人民道歉，而且紧跟着他们联系，就是有一系列的要严厉打击这种 性， 就是对儿童性犯罪的一个加大处罚的力度啊，甚至有人提到什么这个生理上的一个阉割啊什么的，就是听上去你会觉得他们很重视这件事， 他们绝对在制度上要做 要改变，要从根子上去改变。那中国前两天天津也出了一个类似的事情，一个小女孩，一个3岁小姑娘，她在那个幼儿园的车上，然后就早上去上学，晚上回来就已经死掉了，而且呢就是她显然是被受过那个性侵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公安局说他是被闷死的，当然但是他死前受到过这个性侵犯，然后抓了一些司机啊什么的，然后你从头尾也没有看到幼儿园的老师，没有看到这个天津市的这个政府，你更不要说是全国政府来站出来说我要道歉我要怎样。 这个你说到是之前韩国另外一个这个韩国的应该是警察的首脑，韩国整个韩国警察的这个负责人出来向全体韩国人道歉，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发生了一起凶杀跟分尸的事件，当时韩国一些警察他反应不及，但是他会有一个他说我向全体韩国人道歉。那很多人以我们今天这种逻辑说，哎，这个桥当然不是你直接弄塌的啦，你这个可能你甚至都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问责制是什么，有很多时候是政治责任。 对我们在中国哈，问责制它其实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叫做谁决策谁受问责，谁主管谁受问责。可是呢，就我有看过国家行政学院他们有一些报告和接受媒体访问，他们也是会陷入一种尴尬。他说比如说你说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可是主要领导的责任你怎么界定呢？他讲我看到这个，他说有从诱因上分析啊，在暂行的规定里面，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官员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失职、失误、失察、疏于等等。他说这个说明呢，天灾本身不应当成为问责的理由，但是如何你精确去定性什么叫做失职和失误，它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都没有在中国有一个明确的方案。 这个樊素说的是我们现在在制度层面对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就很不清晰。但是我觉得责任的划分可能来源于更多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权力 制度， 这个权力的归属上就是不清晰。我之前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图片啊，在某地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政府门口啊，它这个门口门不大，但是挂的这个牌子挂到门都挂不下，说这个地方又是计生办公室了，又是什么这个街道办事处了，什么什么，就是大概有3-5个人，他可以每个人平均分下来都有5-6个头衔。但是这些人在他有头衔的时候，他可以享受这些权利啊，这些光环。要是追究责任了，你按照假设这个地方计生出了问题，假设这个清洁出了问题，你追究到他说这不是我的事儿。就像这次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很典型的一个中国式的层层转包，当时桥塌了以后，追查到工程指挥部，说工程指挥部找不着人了，解散了。然后呢，他说，哎，我也只是个，他甚至还有说是泡茶的。说是泡茶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是分包的，我也管不到他下面做了什么事儿。那 就变成一个无头无尾的案件，到最后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抓几个农民工了事。 嗯，确实哈，就这个问责制上面，其实它中间的制度执行起来没那么容易。 嗯，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北京非典的时候，非典的时候是孟学农，他当时是北京市长嘛，他因为被指责说是瞒报了这个北京的疫情，而丢到了这个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他呢就觉得有过一段自我辩护。他提起这个瞒报的问题呢，他自己说，他说北京市在信息收集啊、监测报告、追踪调查方面存在疏漏，这里面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啊。这个就是中国万能两分法。 他比如说北京有众多的医院呢，但并不都归北京市政府管辖，在当时的体制下呢，北京市我能管到的只是如实汇报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能掌握的数字。还有你像现在，我觉得这个是对某一些官员可能会更加的心惊，会更加胆战心惊，他们是主管那种安全那条线的嘛。就有一个他是省级的一个官员，他说他主管到这个安全生产到了睡不着觉的地步。山东省一个副省长叫王军民的，他就公开表示，他说说实话呀，我现在晚上电话一响，我整个人就心惊肉跳。 但我觉得你说这件事情， 他你看他本身他也不是没有操心， 他也不是但他怪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到底呢责任应该在谁。我觉得首先你的制度上你是不是建立了层层，就是说每一层每一级它的职能它的范围它在哪什么地方。另外就是你作为一个监管部门，我相信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出不出重大事故还有这个有没有作为你这个官员升迁的一个考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据的话，那每个人都会很专心的去负责这件事，去管理这件事，防患于未然。就在没有比如说我新官上任，我可不可以就是我在这个桥没有所有我境内我管下的桥我都先来一遍检修检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对，就追求的不是说你在你任期之内造了多少桥，而是说你这些桥能不能够在你离任之后仍然不垮。 而且不是说一件事情只有就出了事以后我才去补，那为时已晚。 对， 能不能够防患于未然，就有没有这个心去做。 哎，但是你看从咱们目前的又说回到这个制度的设计，对于这个问责啊，我觉得这个执行的是非常非常有问题。近期的一道新闻啊，就是说这个之前因为三鹿的这个奶粉的事件被记过处分的，当时是时任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的司长的叫做孙贤泽啊，在这个记过了大概这个处分期已经过了以后，哎，被任命为该局的副局长，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升迁啊？ 这个我觉得你很难，你比如说如果我们 理论上至少没有至少是平调吧， 理论上我们说吧，你同志会不会犯错呢？会的。 对， 给不给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呢？是要给的。那给了以后，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很有能力，要不要继续重用呢？也可以考虑继续重用。问题就在于就是说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他是我们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就是说哎，这个人撤官了我们就放心了，然后现在过两年他又在别的地方又默默的又出现了。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他这个被贬的这个被降职的官员的重新起复的问题，我们还能不能信任他们呢？ 对，这个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信心的问题。你也不是说这个远了，这个三鹿这个可能都过去几年的时间了，最近的几件事情，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的方大国，哎，这个打巴掌的打不是打巴掌啊，打巴掌是最近的打空姐的这个方大国，还有这个陕西的这位 微 笑 局 长杨局长。这个事儿后来怎么样了呢？就很多人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不仅楼有烂尾楼，哎，这个这种问责事件有很多的这个烂尾事件，人家也提出来说，哎，是不是我们太健忘了呢？到底是不是健忘？三立化新闻广告之后我们来说一下。 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我们经常说哈，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就像这次的事故出来，报告出来之后，还有我们之前结合，杨微笑局长，还有这个方上校，打空姐的一个事儿， 舆论呢是给最后的结果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希望，但最后往往呢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大家说呀，舆论监督呢天然有这个明月的光环，但是却受制于呢它是一个沟渠。这个时候的沟渠呢，说的不是舆论监督关照所谓的负面新闻呢、社会阴暗的事实，而是说的我们的监督，我们的舆论经常得不到彰显，最后呢网友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沉默的声音。我今天看到微博有人发了一大很长一段，最后一句话，舆论在这个世界上舆论是个球。 但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比如说像这种刚才你提的这个方大国事件，还有这个表哥微笑局长事件， 最新的消息他们两个都好好的 对吧。但是你从一开始来说，如果没有那个小空姐自己很委屈发一个微博，然后别人帮她去传这件事情，我们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发生。这个空姐打了也就打了， 对， 然后这个 说不定这个可能这两位还升官了， 哎对。然后呢这个局长的事情呢，你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没有网友发现他们这个哎戴的表怎么每个地方都不同，每块都表都不同，说不定呢还会这个我们这个事情还会继续下去。而且呢最近我刚刚看到了，就是最近的中国的纪检部门呢开始集中来学，有个学习班，学习什么呢？学习鉴别奢侈品 啊，对， 学习鉴别奢侈品。然后我还看那个照片， 如何伪装你的手表， 那个 再补一个，如何买了奢侈品之后还不被网友发现。 就还有最近不是发现了一个这个就是女性的一个政府官员，她专门买了一个190平米的房子，里面装满了她的奢侈品。咱们且不论就说那个他是怎么贪污也好还是怎么回事，光这里面光什么劳力士手表几百块，然后这他买了各种大牌的鞋子几百双， 几百双。 我就当时我看他这个清单，我觉得他在里面开一个奢侈品商店绰绰有余。就是如果没有所有这些曝光的话，我们都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哎，我们觉得这个官员戴着手表还蛮好看的，不知道他值多少钱。 哎，这个就是我刚刚说了，你这个信息永远不嫌多，你就是因为他这个把这个杨局长的照片发上去以后，开始大家都没有想着去找这个手表这事儿，开始大家冲着的问题是他这个微笑的这个事情。 对对对， 可能之前你最多说他是一个态度问题吧，或者说一个失误，但是哎，找着找着这个拔出萝卜带出泥啊，这个把这个手表一连串的，你这个后面就可以查到很严肃的问题了。所以你要说这个微博呢它也不是完全健忘，比如说就不断的在这两天就有人来提醒，就会有网友来提醒说哎， 哈尔滨大桥事件怎么了？ 还有事情没有了结，事犹未了，你 还 大家得保持这个持续的关注。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事情更糟。咱们到现在为止都还蒙在鼓里。 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就集体歪歪的那个情绪在里面？ 什么叫歪歪？我很敏感，歪歪是我的名字的缩写。你解释一下歪歪是什么意思？ 大家就是那种活在一个， 你觉得自我拔高是吗？ 一个集体的幻想里面，可能大家会觉得自己的力量是最后能够得到彰显的。可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你并没有看到制度上会跟上大家舆论的一个前进的脚步。我觉得， 就你是说现在只是曝光，但是没有看不到任何体制上的改变。 对啊，因为你看的新闻不断的变成旧闻，旧闻之后又再有新闻覆盖你之前的旧闻，就为什么一单一单的新闻会层出不穷，你始终不会看到有一单事情了结了，将来再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那是不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咱们降低一点希望就不会有失望？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是说出在大家的这种希望上面，而是说权力跟责任应该是对等的，人家很多人手上抓着这么大的权力，他就应该负这么大的责任。我觉得现在大家做的，包括你说这个发起这个网络这个查手表的这样的运动啊，或者说这个微博上持续的有人提醒你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断头新闻，不要让这个事情成为一条烂尾新闻，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其实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呢今天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比如说腐败的问题，或者说很多公共这个公共事务的这个讨论啊，它在正常的渠道，我们原本认为它应该放在那些渠道，它得不到彰显，那你就一定要给它一个其他的地方，不然的话这件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就好像我刚才说这大桥的事件，你虽然你这个发一个报告，大家可能会质疑你，我觉得质疑是一件好事， 你要讨论， 对，你要讨论，引起这个有关部门的去回应，在这个不断的回应的过程中，他们也在提高自己，提升自己，且不说他们提升的就是有能不能得到我们的满意的回答，我觉得总是比以前看来，比以前那种就简单粗暴，不管你们信不信，我信了那种方式要好多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你看国外有很多我们之前说八份新闻啊，或者说这种公民记者的这种网站，我觉得这个说实话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形式。之前我们有报道说香港在做独立媒体的这种形式，我不需要是比如说我不需要自己有一家电视台，我不需要自己是一家报社的，我自己我只要是一个公民，我自己可以做一个网站，或者在国内很简单，我自己在微博上面，我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工作，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手表到底是什么牌子的，然后这个桥它的这个技术上面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会，你就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另外有一个说法，我也是之前借鉴了一个警察，他说呢，现在的这个警察跟罪犯的这个力量比对啊，很多罪犯连这个潜艇都开始有了，人家的这个装备啊都比警察要更高，但是警察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怎么样防治犯罪呢？他说这件姿势体大，这个中文就来说，你不可以完全把它交给警察，你就要发挥咱们说人海战术， 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哎，说远一点，这个墨西哥这个毒品战争啊，警察已经没有用了，但是警察发动网民说你身边要见到什么毒贩子，你在网上那个 Twitter 上面啊，给我做一个 Google 的标记，然后警察呢，哎，时间长竟然可以看到一幅全国的毒品地图。那甚至包括之前在这个广州出现一些以反日为名的这个打砸抢的事情，广州警方的微博上就号召说，网民你去参与活动的时候随手拍，你拍下来这些打砸抢的人呢，我们后面就有证据可以追究他。我觉得应用到我们说这个微博问政啊，或者说国内网上这种反腐败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场我们就是针对一个犯罪或者说针对这个丑恶势力的这么一个斗争的话，把事情分包给所有人，分包给每一个人，这样可以达到最大效果。 我觉得这个事情说明就是我们在线下的一个实体世界和线上的一个虚拟世界，你怎么样可以促成线下的实体世界是真的能够从虚拟世界中去获得能量，把它空洞的讨论可以形成一个舆论的，最终是导向一个事情去实践的一个力量。就好像我之前有那个访问过在香港一个做社运的年轻人，他们的网上的鼓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就在一个活动你就发几上万个那种邀请过去，可能回复的有几千人，然后跟50年代的那种动员方式完全不一样嘛。他是个80后，但是呢，他一次在一场讲座中，他这么跟大家讲，他说大家不要看几千个回复说我会参加这次游行或者我会参加这次集会， 真正会来的有多少？ 对，我真正会来可能只是几个人， 对， 所以就会陷入一种微博的一个你 虚假的繁荣， 虚假的一个 虚假繁荣。对， 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是外媒做的这么一个报道，之前不是把很多这个颜色革命形容成为 Twitter 革命嘛，就是有很多人说是网 社交媒体带 起来的，社交媒体竟然能够引起这个大的社会变革，但是有很多人分析，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几千个人在上网络上给你加油打气，但是真正会你要考虑到这里面现实的风险的话，真正会来参加的人可能也就是几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说实话是正常现象，在每一个社会里面，你真正这个在场外总是加油鼓劲甚至在那边说风凉话的人总是比在场内的多，但是呢，每个人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之内可以做的事情，你是一只蚂蚁，你可能斗不过大象，你也可以在场外呢给那些试图半压一跤的这个人呢加油鼓劲。 所以说呢，微博呀，它可以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就不管它能不能形成一个实际的力量，它都是在现代一个社会当中不可忽略的一种舆论的力量。那么也有人说哈，他说微博呢是可以促进中国的一个民主，那它在中国的一个特别的社会里面，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战场。那究竟微博到底对我们现在这些公共事件的处理，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最后一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经常也有人说现在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微博的时代，也很多人啊这个心怀着巨大的希望，觉得微博甚至可以起到改变这个国家的这个作用。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一些非常冷静的声音说，哎，微博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我们实体生活的这个形态。也有人批评说微博上面很多人这个不负责任的言论啊造成的这个谣言，或者说呢那些所谓的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呢只不过是利用微博满足了自己的一种这个虚荣啊，或者说满足一种假想的这个光环，对于改变这个现实起不到太大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他们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就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把一个监管整个国家运行的一个责任放在一个社交媒体身上。就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动不动就喊这个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有责任，但这个责任是应该是已经分派给政府的， 就是政府也有应该他做的事儿。 政府这个绝大部分我们监管一个国家运行的这个工作应该是政府在做的，而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整天盯在微博上去散发那些你认为不公益的那些转发那些你认为。 如果一个国家的运行要靠大家每天盯着微博的话，这也是一件挺悲惨的事。 全民警察，这是很可怕的。 对， 因为我之前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 Facebook 刚上市的时候，曾经有一些公司调查过，就是每个员工每天花在 Facebook 上这个浪费的时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对每个公司来说。那你想，如果全中国的人每天在上班的时间都要转发几十条微博的话，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我觉得。 也有很多人是说有的时候转发就是微博上面现在一种形象，就是有人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转发，他觉得你这条信息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查实， 对， 就是随手一个转发好像把他觉得是一条普遍的真理，结果到最后发现可能完全是一个 假话，你变成了一个传谣者。其实 我觉得转发它可能体现在一个人的价值观的他认同还是不认同，就在转发那一刹那他有一瞬间的一个思考，所以我觉得微博啊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开启明智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就有的是真理的东西啊，不能说是真理，是被大家可以接受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东西，你会经过微博的沉淀和大家的一个转发会越来越得到大家认可，我觉得这个方面的作用是以前的我们所有的媒体手段都没有过的一个效果。 那刚那个圆圆提到 Facebook 上市的这个事儿，其实你说咱们这个微博包括国内很多社交媒体的这个形式全部都是以国外的比如说这个 Twitter 啊或者 Facebook 为蓝本，但是呢很多人说就是你看外媒在报道中国的这个微博的时候都喜欢说微博写拼音，然后括号说是中国版本的 Twitter、Twitter， 然后呢但是有这个分析家就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虽然说在技术上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推特在国外和微博在中国的这个意义完全是不一样 的。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有的时候在国内你比如说翻个墙去上到推特的话，你会发现推特上讨论更像是一个很欢乐的社交媒体， 对， 大家很少有像 都是在八卦了， 对，大家说一些很生活贴贴这个吃喝玩乐的照片啊，但是中国的微博也有这样的，但是中国微博在很多时候让你感觉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一个战场， 是 你会在上面看到很严肃的这个关于社会议题的讨论，这个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你再复杂再关乎国运民族前途的问题，你都会在140个字里面说完，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研究中国的学者啊，尤其是外国人，他说我一定会去看中国的微博，就以前那个在中国很拉风的日本人加藤加一嘛，他说你从中国的微博上你大概知道网民他们思维的导向在哪里，他们说话的一个习惯和风格是怎么样的，你只有研究透了这个你才可以在中国接上地气，我知道在中国该说什么样的话。 没错， 我觉得我观察微博，我觉得它也在慢慢的进化过程中，比如说就说这个谣言问题，以前有一个谣言出来然后这个微博小秘书会把它删得个干干净净，然后这片甲不留，你好像这件事情从来 没有发 生 过， 现在他觉得就是说你还可以继续传， 可以截屏， 但是上面呢会给你加一条红色的小粉红色的小标签说这个已经是谣言了，你告诉你这个已经被证实是谣言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说他给你有一个就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保存档案保存这个历史痕迹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这个也是某种程度上 上说是一种权力跟这个市场的一种互相妥协。比如说之前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情，一度传出来说微博的评论功能要被 关闭了， 然后说你如果不认证的话，你没有， 因为什么事来着， 你没有办法实名，如果是你不是实名认证，你没有那个 V 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够评论，不能够转发，甚至有时候不能够发微博的。后来这件事情就无疾而终，也成为一条断头的这个案子，但是这条是一个好的断头案子。很多人就分析说为什么呢？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妥协，肯定是有关部门啊，有的人想要这么做，但是最后没有做得成。为什么呢？因为他设计的这个不光是公共利益，商业利益也很大。你比如说做这个微博的这几家公司， 传销啊 什么的，这么多的这么多的这个用户，这对于他来说是巨大的资源。很多现在以微博为主要营销平台的这种公司，它的全部生意都在微博上面完成，所以你要把它完全的停掉，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还有这么一种舆论哈，他们觉得呢，微博呢是中国唯一可以让你网民发声的地方，是让你可以泄愤的地方。所以呢，我把别的出口可能堵上之后呢，我就给你留一个口。就像之前 小口，140个字的 小口。 小口， 所以在这个小口，让你把想说的都说完。像之前韩寒嘛，他来香港做讲座。有很多港媒就会问他，他说哎，有没有相关部门，有关部门请你去喝茶呀，他说没有。当时呢就有香港本地的一些评论员去说韩寒的这个，因为他说话尺度在内地的，他带上引号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了嘛，现在他的言论尺度相对于大，别人就说我是故意留这么一口，让你去把代表一帮人很多人想要说的话让这个人说出来，所以我不会去贸贸然的关闭这个口。 你说所以这个理论是一个动态维稳的一个理论，人家以前人家是刚性维稳，就是说你一动都不能动，你现在可以让你动一下，但是整体的结构不要乱就可以。 那我觉得也不要这么太阴谋论的去想这件事了。我觉得微博这个东西它的确是它建立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这个技术现在这个移动通讯技术发达到一定程度，我们才可以就是随时随刻随地在一个联系到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社交网络上跟很多人同时说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它一定程度上它是改变了中国现在一个社会形态，而且我们现在我今天看一个新闻，就是说很多农民因为智能手机越来越便宜了，很多农民很多以前就是买不起 iPhone 买不起， 也托很多山寨手机的福， 对他们也可以花1000多块钱买一个可以上微博可以发这个短信的这个手机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更多的人是拉到一个同一个平台上，而且很多道理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是放在公众的这个面前去检测的时候，它是会越来越明朗的，越来越清晰的。 没错，所以这个在微博在中国的这个意义，它是提供了一个以前完全不存在的一个舆论场，甚至说这个舆论场它可以改变一些传统的舆论场。我们这个很典型的事例，人民日报在微博上的这个账号的这个腔调，就完全不让你觉得它 卖萌，整天 完全不让你觉得它是人民日报。所以说人民日报的这个微博粉丝，我上个礼拜看的时候大概100多万了，现在应该估计更多了。 是因为邓亚萍在那儿运营吗？ 这个你可以真的调查一下是不是跟他这个有功劳有关啊。但是你就很多传统媒体，甚至有的人这个经常也批评的这个环球日报跟这个胡主编的这个问题，他因为虽然他的观点不见得所有人都同意，但是他愿意拿出来谈， 对， 他愿意拿出来谈。以前我们要在这种传统的舆论场上，这种报纸上根本没有人会去提这件事情。那你现在至少有人起这个头，我们底下就什么意见都有可以进了， 是， 至少给你一个发挥的一个空间。 对，而且它是一个开放的姿态，我允许你去批评我，你批评我之后呢，我再反过来再骂回去， 所以 就一来一往的，网民觉得还很好看。 是，微博这个东西刚才说了，在中国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逼出来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实在说你要有压力，你有压力我有压力，那我们到微博上发泄一下压力。但是呢反过来我后来又想，微博其实对于中国的整个社会形态又起到一个倒逼的一个作用。你不要说现在的这个微博问政是完全没有用的，你看到现在每个地方的这个省市政府就开出微博，包括上次的这个微笑局长，他到微博上来接受微访谈，他不是去接受一个陕西地方电视台的访问，他到微博上来接受访谈，就是说明虽然说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预期吧，但是已经在至少是倒逼 这个上层再进行一些调整。 对、嗯， 暂时可能说不到改革，那我们希望以后可能会这个倒逼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就是即便只有140个字，但是民意永远是民意。 是， 你说到这个倒逼啊，我觉得微博呢，它可能最后想促成一个理想社会的状态呢，就像在中文内地，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应该干的事情。嗯、我觉得这从内地和你来到香港之后，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你一到香港机场，你落飞机那一刻，我好几次都有深刻的体会。我说我一到香港机场出来之后，你不管是看到地勤人员、看到空姐、看到机场所有的那种大大小小服务人员，你会觉得大家干什么事情都非常有热情，他们很明白知道自己的职责在哪里，自己的工作范围是什么，自己的义务是什么。你会觉得整个社会都在所有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 嗯， 我觉得微博我们现在所有的公共事件出来之后呢，质疑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做回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这前提是说我相信你看到香港，你觉得香港人是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有序的前提是说出了问题，比如说香港人会上街去游行、 嗯、 他们有这种游行的可能、 嗯、 他的压力有地方去释放，所以说他才可以达到说我做到一个专业的平衡、嗯、你不可以要求一个人你什么事都憋着，每天上班又当成没事人一样，你这个是我觉得要求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要求。那我能够想到的，你说对于每个人的行为模式的这个改变呢，是更多的是大家学会怎么样来参与公共辩论。 嗯， 我们最早刚刚开始有时候 BBS 啊，或者说这个网络聊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网络谩骂是比现在多的多的多。 我想谩骂永远都会有， 谩骂永远都会有，但是你会觉得大家讨论的水平和讨论的这个规范确实是在逐步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明智在开启的过程。 对，你要从这个程度上来讲呢，我不能说是明智开启，是一个训练吧、 嗯、 是一个锻炼吧、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这个作用的。 好了，那活在微博里面的人们呢，有的是被开启了明智，有的呢是觉得在倒逼政府在做一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关于微博对于怎么样推动中国社会一个进步呢，我想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都可以继续讨论那个话题。那今天的三 D 话新闻呢，非常感谢的收听，我们很谢谢圆圆今天做我们的嘉宾跟我们在一起， 谢谢。 那我们节目呢会在次日凌晨的12点和早上的10点会有2次的重播，继续欢迎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还会在凤凰电台的 APP 上面等待你的点击、 你用你的智能手机搜索凤凰电台，找到 U-Radio 的节目三 D 话新闻，可以听到往期的节目。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熙， 我是圆圆， 再见， 再见， 拜拜。